第31集，16岁生日快乐。洛伊生日那天，温小辉提前跟同事调好假，起了个大早，赶去了罗瑞家。罗瑞穿着蓝胖子的围裙和毛绒兔子拖鞋来开门。 Baby, 快快快，我都准备好了。 温小辉提着大包小包，有给洛伊的礼物，有他今晚要穿的衣服和要用的化妆品，还有昨天就买好的装饰品。他把东西放下，揉了揉罗瑞浅绿色的小卷毛。 这发型怎么看怎么可爱，我可真厉害。 发型是很不错，好看主要是因为我脸小。 臭美，累死我了，这堆东西啊，咱们赶紧开始吧。 罗瑞的父母长期在国外做生意，很少回家，因为在时间上无法弥补儿子，就尽量满足他物质上的要求。所以罗瑞把这个大房子改造得越来越富有少女气息，随便一个细节都透露着主人对精致生活的态度。罗瑞的厨房更像一个实验室，充斥着一堆温小辉连名字都叫不上来的烘焙工具，光是糕点模具就摆满了一整个陈列柜。 你成天做这么多甜食都不胖，我真是佩服你。 我新陈代谢好啊，来，我们开始吧。 经过温小辉的观察，洛伊不是很喜欢吃甜的，所以他打算做一个草莓芝士千层蛋糕，又简单又好吃。罗瑞打蛋的时候，温小辉把鲜艳欲滴的草莓一颗颗放在盆里清洗。罗瑞走了过去，随手捞起一颗扔进了嘴里。 这草莓又好看好吃， 美国进口的，一颗6块钱呢， 抠门。 温小辉洗完草莓，照着罗瑞教他的办法，用筷子把芯儿捅掉，用刀小心翼翼地切成薄片。 你刀工太差劲了，小心手。 反正是夹在饼里的，又看不到。 谁说看不到的？每一层的厚度相差太多，特别难看，你知不知道？走开，我来。 温小辉只好在一旁看着。切完草莓，温小辉又在罗瑞的唠叨和监督下把千层饼煎了出来，然后一层一层铺上，最后手把手地教他用奶油写字。花了2个小时的时间，蛋糕终于做好了。温小辉看着蛋糕上略有些扭曲的“生日快乐”四个字，还是挺有成就感的。 哎，好丑，好俗。 哪儿丑了？哪儿俗了？ 在蛋糕上写生日快乐就又丑又俗，你怎么不直接写个寿字呢？还得是繁体的。 你事儿怎么那么多啊？又不是给你吃的。 它出现在我的厨房就是玷污我的审美。快装起来，不要让我再看他一眼。 温小辉懒得理他，小心地把蛋糕装在了盒子里。罗瑞打开那个超大的双门四层冰箱，里面陈列着十几个艺术品一般的蛋糕，每一个都精美别致的像假的一样，看得人垂涎三尺。一股清爽香醇的奶油味道夹杂着冷气扑了出来，闻着叫人神清气爽。 要不你再随便带一个吧，万一洛伊问你谁教你做的，你好歹可以证明不是老师不行。 不带。不过你做这么多蛋糕干什么？ 慢啊，我最近在微博上卖蛋糕，这些都是有人预定的，开店之前先炒炒人气，记得帮我打广告。 没问题，我走了，还得回去布置一下。 哎，我拿到要给你介绍那人照片了，在我电脑里，你不看看再走。 下次吧，急。拜拜 baby。 很帅的。哎，你慢点，摔着怎么办？ 温小辉急急火火地打上车，直奔洛伊那儿。洛伊还在学校没回来，温小辉把蛋糕放冰箱里， 然后就开始扎彩带、吹气球、选音乐、摆花。他觉得洛伊的家庭这么不正常，一定从来没有好好过过生日。他一定要给洛伊一个难忘的16岁生日。等把客厅布置完毕，他已经一身都是汗。他去洗了个澡，换了套衣服，化了一个淡妆，然后把蛋糕摆好。就在这时，他从窗户里看到别墅门口停下一辆车。他有些惊讶，因为不会做饭，他从酒店订了西餐，没想到竟然…… 我靠，不是吧，现在送外卖都开奔驰？ 他打开门走了出去，车上正好下来一个穿着黑西装的男人，手里拎着一个礼盒。男人看到他略微一怔。 请问你是哪位？ 这是洛女士家吧？ 是啊。 洛伊少爷呢？您是哪位呀？ 他在学校没回来，我是他朋友。 哦。老爷让我给少爷送份生日礼物。 老爷？少爷？ 要不是这男人的表情太严肃，温小辉差点喷出来。可是他一想，难道这人指的是洛伊的爸爸？除此之外，好像也没有别的可能了。 老爷是洛伊的爸爸吗？ 您知道少爷什么时候回来吗？ 快了吧，要我转交给他吗？ 啊，谢谢啊，但这份礼物呢，需要亲自送到少爷手上。 那你进屋坐。 哎，少爷会不高兴的，我在这里等就可以了。 温小辉皱眉看着他，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把这么一个大活人这么晾在院子里，也太奇怪了吧。 您去忙自己的就行，不用管我。 好吧。 温小辉又看了他两眼，就进屋了。过了一会儿，送餐的来了。他出来签收的时候，见到那黑衣男人跟雕像一样笔直地站在门口，身材真好，就是脸有点丑。温小辉把餐点和酒在桌上摆好，环视一周，一切就绪，就等着寿星回来了。太阳下山了，温小辉从早忙到晚，累了一天，躺在沙发上迷糊了过去。也不知道睡了多久，突然被什么声音吵醒了。 什么东西？拿回去。 哎呦，少爷，老爷要求我务必送到您手中啊。 他从沙发上跳了起来，听出声音是从院子里传来的。他推开门，果然是洛伊回来。 我有什么义务一定要收下吗？ 你回来了。 洛伊看到他，表情似乎是强制性的缓和了一些。 小辉哥，你先进去吧。 哦。 东西放这儿，你走吧，不要随便出现在我家。 是，少爷。 过了一会儿，温小辉看着那辆车开走了，他赶紧站回客厅中央，因为这一个小插曲，他原本准备好的惊喜都没了，他颇有些懊恼。洛伊推门进来了，冰封的脸在看到精心装点过的客厅时，由冷漠变化为惊讶，最终融化成了一个笑容。温小辉看他笑了，顿时松了口气，两只手从背后伸了出来，各执一个彩带喷瓶，朝着上空边喷边喊： 洛伊，16岁生日快乐。 温小辉说着画了一个大大的爱心。洛伊将手里的礼盒扔到了地上，几步走了过来，一把抱住了温小辉。 小辉哥， 温小辉震惊之余，手里的喷瓶猛地向外吐着彩带，落了两人一头一脸，像蜘蛛网一样将他们缠绕在一起。时间在那一刻好像静止了，客厅里的音乐似乎都掩盖不住心脏剧烈跳动的声音。 谢谢。 不客气，希望你以后每个生日都开开心心的过。 洛伊忍不住收紧了手臂，用像是要把温小辉嵌进身体里的力道去拥抱他。 好了好了，我知道你很感动。 这是我第一次过生日。 不会吧，从前从来不过生日吗？ 有记忆以来从来没有过。 我姐不像那么粗心的人啊。奇怪，雅雅明明记得我的每一个生日，就算不能一起过也都会给我送礼物，怎么反而会忽略亲生儿子的生日？ 妈妈会送礼物，但每年都会因为各种各样的事不在身边。 没关系，以后我陪你过，每个生日我都陪你过。来吃饭。